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啊。早晨 ，PC。 早晨咯。 喂 ，PC 啊，今日咧听下我讲咗呢一个新闻啊，同你讲下先啦。原来咧七月咧至少啊有咧468万人次咧就北上嘅，咁啊推算咧呢个消费额咧大概40亿，都几夸张啊。咁啊有经济学家咧就话喂北上消费嘅环境好啦，价钱啊相宜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都系见到啊，好多香港朋友都喺北上噶啦，咁啊，哇，饮饮食食咁样啦，咁啊，喂，回顾翻过去嗰两三个礼拜啦，如果喺湾区嘅消费，最记得啊吓，嗰一样系乜嘢咧？咁啊 ，PC， 不如你讲先啦，好嘛？啊， 好，我一定系一啲饮饮食食嘅消费啦，去到唔同嘅一啲餐馆里边，系试一啲例如意大利菜啦，同埋一啲。之前同阿 O 講過嘅一啲茶飲文化，都透過喺呢個灣區裏面嘅消費啦，又可以品嚐一下，又可以試下啲新嘢啊！ 係咁啊嗱，講到茶飲文化咧，咁啊主持人阿 O 咧就講其中一種啦，即係近排咧都真係翻到去灣區嗰度消費，特別喺深圳啦，咁啊喺某個大商場嗰度咧就揾到咧跟連鎖嘅。叫做当然唔讲得啦，但佢咧系做柠檬茶嘅，咁总之咧成个樽咧系好大樽嘅柠檬茶，入边咧有啲柠檬肉喺当中啦，又有你会食到啲柠檬肉，但又不会太酸，咁你当然咧就会教个微甜啦。嗱 ，PC， 你呢个柠檬茶之前我记得喺节目都有讲过嘅，你有冇试过饮啊吓？ 喂，我咧梗系有试过饮嘅，但系我今次咧。去到尤其深圳一个大嘅新嘅商场里面啦，试咗另一种新嘅茶饮喎。 系乜嘢啊？讲嚟听下。 系啲咩呢？就系我哋咧好多将一啲平时嘅保里啊，一啲叫陈皮茶、陈皮白茶或者一啲茉莉花茶咧，重新 crossover 过啊。然之后咧，重新去炮制咗唔同嘅甜品同埋茶饮，例如咧啱啱所讲嘅一啲叫做陈皮白茶啦。然之后咧，提子乌龙啊！ 哇，好夸张喎！呢、这个提子乌龙好似都几闻名噶，我有听过，近排都系网红茶嚟噶，类似系咪啊？ 喂，系啊，我自己觉得咧，佢嗰个配套咧都做得几靓，尤其是成间铺头咧对茶叶啦，然之后对成个饮茶嘅一啲产业发展啦，都做得好精致嘅，里面唔同嘅茶具啦，跟住有唔同嘅一啲器皿咧。我自己觉得好靓，我自己都俾佢吸引到。 系，因为咧，内地啲茶饮文化咧，即系除咗最传统，头先 PC 讲嗰啲啦，即系叫做有普洱啊，或者有其他嗰啲品茶、茗茶文化之外咧，头先其实讲到咧啲连锁嘅水果茶啊，或者柠檬茶咧，其实咧佢个杯啊，佢个杯咧系俾你可以循环再用啊，你明唔明啊？就唔系单一次用完一次性咁样就叫做冇嗰个可持续性咯。譬如我讲紧嗰个咧系贵咗啲。但系咧之后嗰个咧，佢系比较可以重用嘅胶杯嚟嘅。你变咗咧，夏天流流咧，你譬如打波咁，你栽下水饮又得，或者当一个小嘅水壶咁样携带喺身旁咁样，见到啲可以 feel 水嘅地方饮水亦都得咁样。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系嘅杯柠檬茶，喂买到成20几-30蚊杯人民币，好似贵得滞，但系人哋俾翻相应嘅嘢俾你，或者俾到个器皿你，嗰个器皿有机会你可以。俾到佢有第二个生命咧，呢个都系重要，因为你都知道，国家依家都推广呢个 ESG 啦，即系一个可持续 发展喺当中啦。咁希望大家饮嘢嘅时候唔好即系喂饮完之后就乜都抌晒佢。其实咧，你谂下内地啊十几亿人，如果个个咧都系饮完之后即刻将个杯抌咗咧，其实咧产生嗰啲废物咧都几多啊？啱唔啱啊 ？P.C. 吓， 系啊，冇错啊。不过我咧仲想同你分享多一个咧， 好 一啲特别嘅茶饮啊。 嗯， 因为咧我去到嗰间茶饮店嘅时候咧，除咗有我哋平时见到嘅一啲唔同嘅茶叶沟出嚟嘅茶之外咧，诶，我个见到嘅咧就系佢有啲好似 cocktail 咁嘅物体啊， 系咪啊？ 就系咧，系啦，茶，然之后沟咗啲酒精落去喎。 哦，咁得意啊，咁样睇下会唔会朝头早又饮到你醉醺醺啦吓？唔好啊，依家即系九点零钟啊，早上啊，唔好令到大家饮到醉醺醺。同 P C 讲住咁多先啦吓，咁转个头咧，请嘉宾出嚟讲下一啲可持续发展嘅概念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请你嘅嘉宾咧，继续有咧妙妙控股有限公司嘅 CEO 啦，马中豪啦 ，Elvin 同我哋分享嘅。Elvin 早晨， 早晨，早晨。 哇，见到你今日咧都着翻件绿色嘅恤衫，配合翻个主题啊吓咁啊！平时你屋企啦，我又想问下啦，嗱，你用呢一样嘢嚟叫做做你公司嘅生产线啦，无土种植啦，好多植物啦 ，green 啲啦，系咪先？你屋企系咪好多植物噶？ 我屋企以前会好多植物，因为我以前系住农场噶。我屋企系我爷爷细细个就系做养鸡嘅，咁所以我屋企系好多植物。咁后屘我大咗结咗婚，我就搬咗上楼。咁搬咗上楼就唔会好多植物，但系我哋有好多小盆栽咯。咁都系用咗个无土种植技术之后，咁我有一棵买咗个卡通公仔。龙猫巴士咁样种咗落去，我种咗十年， 系系 好开心，睇住佢一支支咁样长出嚟咧，一大啲，跟住剪咗佢又插一支，一大啲又插到，插到依家好茂盛，好开心。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去教育小朋友嘅时候咧，系咪都会话啊？即系我哋细个咧，未种嗰啲芽菜啊嗰啲嘅，未话长粒豆出嚟，红豆绿豆嗰啲嘅。其实我觉得咧，无土种植真系可以走入学校咧。即系用一个新嘅模式去做 education 啦，依家嘅学习或者依家学嘢嘅模式咧，就当有 AR、VR 同我哋同科技其实好结连啊，当有 AI 唔再系比较棉花落，依家嘅学习我哋可以有 STEM。我哋可以有多啲嘢去發掘下，喂，無土種植嗰個土係咩嚟㗎？其實我知咧，呢個土咧，無土種植呢個土咧係好有意思嘅，可以用啲有少少減廢為能嗰個概念嘅。不如你又多講好嘛？ 好好好，其實一個技術咧係日本兩間好大嘅公司用咗15年去研發。咁一間就做汽車，一間就 做 飲品嘅。咁點解佢哋會去無端端去研發呢個無土種植呢？事源就係佢自己本身因為做飲品，佢哋需要提煉好多新嘅飲品，就一定係用好靚嘅水同埋用植物去提煉。而佢哋要去搵植物，就一定要喺 nursery 搵去個 lab 度。咁都要一段時間嘛，咁佢哋咧有個精神嘅就係高科技，每年都要去做一啲新嘅嘢，去敢想敢做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就諗啦，喂，我可唔可以喺個 lab 度種植啊？咁佢哋就開始去下苦功去研發，可唔可以喺個 lab 度垂直去種？因為個 lab 唔夠空間啊嘛，咁你都知佢哋一係唔做，一做就好專注去研發噶嘛，咁點解用15年呢？佢揾咗400個唔同品種嘅植物，種咗喺17種唔同 Vaso 嘅泥土入面。 Sorry， 你慢慢講多次，400種 不同品種嘅植物，種咗喺17種唔同比例嘅泥土入面去做咗測試。咁原來佢揾到一個黃金比例，佢哋揾出嚟嘅就係30% 係水，30% 空氣，40% 係泥土。咁而泥土出現個問題就係、是。当我哋有种过嘢或者农夫种完一做菜，我哋咪要翻泥土嘅。其实你知唔知点解先？ 唔知啊， 因为地球有地心吸力， 哦、 令到啲泥土会板结，会硬咗啊。 哦，所以要翻松翻，令到佢哋冇 错啦， 喺个比较更好嘅环境嗰度成长。 因为嗰个种子嗰个苗嗰啲根系比较弱啊嘛。如果佢好硬，佢穿唔到落去，佢咪吸唔到水，吸唔到空气咯。咁、 嗯、 所以好早期我哋见到香港嘅垂直绿化都系用泥土嘅。咁所以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就可能你會見到有新聞賣植物墳場啊，種完啲嘢死曬，成條屯門公路要換曬啊，就係、是、咁樣。咁、 哦、 而佢哋就去研究啦。喂，咁泥土真係有用嘅嘢係啲咩？原來係得 13%， 就係啲 mineral 同 organic substance。咁佢就好大膽咁將其他嗰啲沙粒碎石冇用嘅嘢全部掉走，就 keep 住呢啲 mineral 同 organic substance， 就form咗一個新嘅物種出嚟，我哋叫半半面，英文名叫 particle。咁係咩嚟嘅呢？36種以上嘅有機物，椰衣、谷殼、樹皮、樹膠組成嘅。咁每次佢哋收返嚟呢，佢個 form 呢都有機會會改下嘅。因為有時會收椰衣多啲，有時會收其他嘢多啲㗎嘛。咁佢就會去 adjust， 然之後去配呢個物料出嚟。咁、而佢配咗出嚟之後呢，佢唔係即刻推出市場喎。 係係 係。佢首先呢就搵一個裝咗泥嘅盤，跟住又揾咗我哋嗰個去做咗出嚟嘅半半面，一齊比水，睇下佢會唔會 set 圖文先。跟住佢又試下擺落個 lab 度咧，去模擬一年四季嘅效果啊，有風啊，有熱啊，有冷啊，有落雨啊。跟住咧，佢發現咧，原來佢咧係可以 guarantee 你，因為佢自轉咗600小時喺個 lab 入邊，佢係 guarantee 咧十年都適合植物喺入邊生長，就唔會有 set 圖文有沉降嘅。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去種植物咧。譬如我哋買棵發財樹去花墟嘅咧，一定 係過年嘅。 嗱，你入去揾三間唔同嘅鋪頭啊！我而家開始想種嘢，哎呀，我想問下要淋幾多水喎？ 咁三間都唔同答案。 冇錯啦，三間都唔同答案。 係啊， 跟住就冇標準啦。咁我就死。 個標準就係你每次都會種死一啲植物，其實亦都好不忍嘅。即係我自己為例啦，我都即係喺屋企話有個小露台咁樣，都種下嘢。其實咧，你好挫敗噶嘛，每次種完都唔得。 你唔係種唔到植物嘅，你係可以種得好同種得到， 只不過冇技巧同埋冇科技去幫助你。 係啦，我哋依家就令到件事係要比較 係科技化， 係啦，簡單同埋有標準，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憑感覺。 係嗱，頭先我哋講咗好多 personal 嘅層面啦，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會了解更多。咁啊，再有一條問題，我哋問翻企業嘅層面啦。咁啊，上集咧有講話進軍灣區啦，喺東莞嗰度咧有四層嘅 office 啦，咁啊即係要喺內地嗰度咧就要請啲員工噶咯，唔能夠所有都係用翻香港員工咯，咁呢個係 project 係幾時進行，定還是已經係進行之中？年尾已經係我哋剪彩㗎啦，年尾已經嚇點樣睇咧？ 如無意外，我哋年尾都一定要剪彩㗎啦、 嗯， 因為我哋係俾個環境話俾我哋聽，請你快啲去，好多人等緊。因為我哋頭先所講有啲大客咧，佢哋係喺灣區嘅 office 啊。都想揾我哋上去去實況，係啊，所以係冇得唔去啊。 因為其實內地咧個章程咧喺個 building 嘅起嘅綠化空間咧就更高要求， 冇錯。 這個咧就係主持人請你嚟做嘉賓之前，我有做過嘅功課嚟。所以點解我話喂雖然我哋頭先講咗好多本源嘅嘢，就啊即係如果你平時種植物可以用呢嚿棉啊點點成成啊，其實。即內地嗰個商機應該都擴展力度好雄厚係咪 好雄厚啊、我做咗啲 research 先預備上去啦、其實佢哋講緊2019年講緊小盆栽嘅市場、原來平均每一個中國人每年係會種 5.5 盆。 哇你諗下每一個中國人種 5.5 盆喎。 係呀、 大陸13億人 ,13 乘 5.5, 就係你有機會可以 hit 到嘅一個 target。 我都唔係睇呢個 target， 因為呢個 target 係講緊用泥種緊。我係想推動普及種植，我係想嗰一班曾經種過放棄咗，或者未開始種嗰班人，請你一齊 take action，因為呢件事先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參與種植物。點解我哋想去種植物呢？我唔係講呢方面嘅生意，我係講緊如果14億人，我哋可以推動到每年多 0.1% 嘅人參與種植物，即是14萬。 咁14万棵嘅植物一年可以做到几多嘅碳中和呢？ 嗯， 我係想做呢件事，而且有好多 research 就係头先你讲呢，佢种好咗一棵之后呢，因为佢有成功感、有满足感、有幸福感，佢就会好想去种第二棵、第三棵。原来头先我哋讲咗咪好多 office 越种越多嘅，其实就係讲緊原来喺室内嘅空间有5%至10%嘅植物喺度呢，有机会令到夏天降咗2度。 咁亦都空调都唔使开咁凉啦。 係啦，咁你亦都知道其实国内啲霧霾係好犀利。咁所以正正我哋就係觉得呢件事係更加值得要去行。去推动呢件事去普及种植。 嗯，咁啊，哇，今个早上呢好饱满啊，咁啊，多谢 Elvi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预祝你扩展你嘅湾区版图呢就越扩越广，因为入面除咗生意嘅模式，头先 Elvin 临尾都有讲有啲使命喺当中嘅。咁啊 ,ESG 嘅概念点样推行呢，咁啊，我哋呢一代可能未必需要受嗰个苦㗎。下一代呢就可能要啊，如果环境再冇改善啊，或者生态环境再冇优化起上嚟呢，就比较难搞啲啦。特别喺气温方面啊，咁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返啦。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 Elvi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又再倾过好嘛。 好啊， 多谢 Elvin,thank you, 好， 拜拜。 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期有多座旧楼石屎剥落，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不能够单靠一个部门负责跟进旧楼维修，要有专门机制和特定机构负责，建议政府考虑以一条街或者一个小区为范围，容许旧楼做联合维修，交由承建商检验以及维修高风险部分。出席同一节目的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业主和屋宇署都有责任做好旧楼的检验和维修，但他认同单靠屋宇署一个部门执法并不足够。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就表示，现时最重要是先解决最高风险的楼宇失修问题，其次是做好防范工作。医务卫生局早前表示，正研究设立类似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药物审批机构，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歡迎，相信有助加快藥物研發。他解釋，現時如果有某種藥物想在香港應用，要等待美國等機構先做評核，但如果香港都有自己的審批機構，就可以加快藥物研發，吸引藥廠落戶香港。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舉例說，新加坡會提供良好條件，方便藥廠在當地設廠。他指出，香港本身經常做藥物臨床研究，數據準確，海外藥廠都樂意邀請香港參與臨床研究工作，如果增設藥物審批機構，新藥定能加快應用。中美兩國據報計劃成立工作組，解決雙方有爭議的問題，預期兩國官員將於幾個月之內公布細節。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中美將會成立兩個工作組，專注於亞太地區和海事議題，並可能再成立第三個工作組，應對更廣泛領域的議題。報導說，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長楊濤星期一在華盛頓與美國高層官員會晤的時候，亦曾經討論有關安排，但知情人士強調，雙方仍然未有最終決定，正考慮舉行一系列會議，解決棘手問題以實現目標。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律，允许强力部门拦截所有无人驾驶设备。俄罗斯国家杜马上个月通过法律修正案，赋予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国民卫队等强力部门的权力，拦截所有类型的无人驾驶设备，包括空中、水下和水面无人驾驶设备，以及无人驾驶车辆和其他自动无人驾驶系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明日仍然酷热，下周中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10: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燕江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交汇处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交汇处。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半山的西摩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西摩道去罗便神道方向近住高云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车长超过7米就一定要由罗便神道左转入去惠城道，城巴12号和40号 P 都要改道行驶。另外石硖尾的伟伦街都是有水管急收，伟伦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现在南昌街上行的车不能够左转去伟伦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咗呢个一世嘅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嘅就唔使为佢哋担心啦。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联系 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港铁公司主席欧阳伯权。香港电台一直陪伴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成长，有好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祝愿港台继续制作更多高质素和多元化的节目，丰富我们生活每一程。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巴士公司不定期同线路周边的学校邀请粤剧名伶开展共建研学的活动。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你知唔知选举事务处发表咗临时选民登记册以及取消登记名单呢？ 梗系知啦，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睇下自己嘅登记资料系唔系正確，仲可以 check 埋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 有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我嘅好拍档咧 ，PC 施俊卿啦。早晨啊 ，PC。 早晨咯。 喂，讲啲可持续发展嘅嘢咧，咁啊，头先就听咗好多啦，同你讲埋呢一个啊，咁啊，内地咧除咗茶文化啦，即系上半集节目我哋讲咗啲柠檬茶嘅嘢啦，咁啊，主持人咧其实你都知道我朝头早一定要饮乜嘢啊？你记唔记得啊 ，PC 吓？嗯。 你梗系要饮杯奶茶啦， 奶茶啦，或者咖啡啦，两样都得嘅，一系有奶茶，一系有咖啡，系咪先？嗱，但系咧，内地咧啲连锁咖啡店咧，其实都真系咧做得好精美啊！啲咖啡，同埋咧比香港抵玩好多。点解咁讲咧？譬如有个绿色品牌啦，有个红色品牌啦，更加有一个内地先有嘅蓝色品牌啦。咁啊，跟住今次咧，即系早两三个礼拜上到去广州咧，就试过呢个咖啡啦。咁咧，蓝色嗰个咖啡咧，哇，出嚟个感觉咧，我觉得真系。真係幾抵玩喎？點解呢？因為佢就係咁叫我用某個支付系統去俾錢啦。因為咧佢就唔收現金嘅，可能嗰一日可能冇充值啊，咁啊攞住現金，佢話唔得啊，搞唔掂啊，咁我就同個店員講，可唔可以幫我一個便啦？咁啊俾咗100蚊人民幣佢，跟住用佢嗰、那個佢個支付系統去俾錢啦。咁佢又肯、啊。佢又肯，咁佢肯啊 ，OK 啦，咁跟住咧，阿 O 咧就话啊，我要杯乜乜乜咖啡咧，跟住你估下嗰杯冻嘅美式精品咖啡几多钱？即系 regular size 啊吓 ，regular size， 你估下几多钱啦，好嘛 ？PC 吓、 嗯，我估24蚊人民币到， 24蚊人民币，再估多次，俾你低过24蚊，睇下几多钱，系、啦。 咁我估18蚊人民币啊， 18蚊人民币接近啦。最后我用咗14蚊人民币咧，就买咗一杯咧冻嘅 regular 嘅咖啡咯。即系如果用翻我哋嗰啲香港说法就系拖 size 嘅一个咖啡啦，咁就叫做可以爱嚟饮咁样咯。哇，我真系觉得咧。 哇，比香港平好多，因为你都知道，我平时晏昼有另一份工作，就喺即系啲金融地带嗰度去活跃咁样啦。哇，一杯咖啡有阵时日日都要整杯嚟提神咧，三四十蚊咧少不了。哇，如果咧每日三四十蚊咧，对比呢个内地嘅14蚊人民币咧，其实我每个月啊都唔使赚钱啊，我悭钱都够悭翻好多钱咯。PC， 你听完呢个体验，你觉得系点啊？吓，嗯。 我觉得简直是太好添啦，因为我其实成日都会买咖啡饮嘅、 嗯， 所以咧，我听到你首先听到呢个价钱咧，非常之吸引啊！ 我自己对某啲颜色有偏爱嘅，即系蓝色系我自己几中意嘅颜色。我你见我成日着衫都系着蓝色啊，其实我之前啲车都系蓝色噶，不过依家费事 wrap 纸咋，系啊咁样。咁啊嗱，讲到 wrap 纸啊，同你讲下翻中山 wrap 纸好平啦，即系呢个将自己嘅车变颜色咧，就比香港又系平一折嘅。啊！呢、這个如果你话去到呢个港车北上咧，就唔系阿 O 嘅范畴啦，但系咧就去到 PC 嘅范畴。嗱、啊，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啊吓，转个头咧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揾 PC 咧就讲多少少，因为你之前咧都帮我哋咧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咧咁啊拍摄咗一个咧港车北上嘅一啲特辑，又有喺呢个旅游点。特辑同埋喺嗰个系咪朝清寺啊？嗰度都讲下港车北上啊，有另一个节目咁啊。你依家都算系我哋港台电视部咧讲港车北上嘅一个代表嚟噶啦，好有标志性噶咁样。咁总之咧，嗱，不如咁，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 ，PC 你真系啦，交俾你详细去多讲少少咧，关于港车北上你嘅拍摄情况系点啦？咁啊，遇到咩窒碍啦？定还是咧路路畅通无阻咧？咁啊，听只歌，转个头咧，等你多讲少少，好嘛 ？PC， 唔该晒你。 好啊，冇问题。 前行吧，带我去嬉戏，市中心屡似优美，能奏乐水花多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旋翼竞技，唱遍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长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平地上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亦是有爱，十年后已转了衣着，到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兴致高涨，蝴蝶欢笑计未抢，快乐无穷扩张。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叮叮，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燥了会大叫，泄气会大喊，坐叮叮真睡。过去已渐变，你我也渐变。啊哈！回望昨日，叮叮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声与你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日日在开心时代。哦哦，叮叮声在你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活在。 是有爱。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我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咧，拍摄港车北上嘅一啲有趣嘅经历啊。 嗯，点样噶 ？P C 系啊，今次咧其实成个港车北上嘅拍摄咧，其实就由深圳卫视同埋香港电台咧联合一齐去制作嘅一个一连十三集嘅港车北上节目啦，叫做《超爽自驾游》啊。 哇，超爽自驾游啊！哇，听个名都觉得～爽喎、啊，爽歪歪喎、 啊，咁今次咧就希望透过个节目啦，同大家一齐自己揸车喺完全冇约束嘅情况下咧，去到深圳唔同嘅地方，包括咗啦大鹏啦、南山啦、另外仲有福田啦、罗湖等等等等嘅一啲唔同嘅区域里面， 其实 一啲平时唔去嘅地方出嚟玩下嘅。 阿、PC 啊 ，sorry 打你一个岔，即系之前我哋都讲啦，就系话譬如大鹏啦呢啲地方，我哋都好想去啦。喂，其实咧你个驾乘嘅体验系点样？真系好想听你去分享先啊！叫先到为快，当然啦，往后咧节目出街嘅时候，大家就可以咧啊，听咗收音机咁耐啊，知道啊施俊卿个样究竟系点咧？咁你又可以可以睇下呢个港台电视咧。就稍后就会放送俾咁多位嘅叫做观众朋友啦，以至依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啦。好啦，嗱，讲下嗱拍摄咧，我知道你之前都有啲拍摄嘅，咁啊面对镜头咧，你都不怕丑噶啦 ，P C。但系调翻转头，今次嘅拍摄咧个情况系点先？同我哋去分享下好嘛？ 深圳卫视都出咗好多同事过嚟一齐去拍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好开心去到唔同嘅景点啊，最主要系因为咧有一啲真系唔系一啲当地嘅人带住咧，其实我哋都唔识佢。例如咧，我哋去咗一个拍摄嘅地方咧，就喺大鹏嘅天文台啊，系啦，一个天文台嘅监察站。咁咧上到山上面咁嘅，成架车咧都可以揸到上去上面睇。日落咧就真系好无敌啦！咁如果想睇到更多，我梗系会同大家讲，记住留意成个节目，你就会留意到啦。 系咁啊，嗱呢啲就系啲叫做正嘅嘢啦。花絮嘢有咩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花絮嘢咧，其实就系我哋叫咪后嘢啦。咪后嘢梗系会同大家讲下啲饮食嘢，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节目里面都未必可以show 到咧。一啲真实可能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食物啦，同大家分享到啲味道。咁咧，而家可以同大家又分享一下，因为咧，我哋上到去呢个深圳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梗系要试一下啲火锅，因为佢哋都知道我哋一啲火锅文化咧，香港好出名噶嘛。咁然之后我哋就会去试一下，用香港打牌头嘅香港打边炉喺内地度开店，究竟有啲咩食嘅咧？你又估下有啲咩食先？ 哦，咁啊，应该会有咖喱鱼蛋啊，或者有港式嘅一啲 打边炉啊， 系打边炉啊， 打边炉啊，火锅啊， 应该唔系，系咪嗰啲本地手切肥牛嗰啲啊？P C 嚟系咪？ 有嘅，但系汤底真系非常特别啦。首先有鸡煲先啦，即系里面一定有鸡煲俾你试下。 系 第二个咧系花胶炖。鸡 嘅，哇、哦！花胶炖鸡啊，几劲呢一个都系， 系啊，同埋最重要咧，佢配饮啲乜嘢咧？佢有一杯好大好大杯嘅冻柠茶， 嗯， 完全感受到你喺香港嘅一啲文化。 系咁啊！呢、這个饮食文化咧，就往后咧睇节目咧，大家就会感染到更加多啦，或者咧即系可以 enjoy 到更加多啦。咁呢个都系正嘅咁样嗱。不如咁又系啦，听只歌咁，转个头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咧，最后一节咧，阿 O 咧想同阿 PC 讲下咧嗰、那个成都啊第31届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转个头再倾过。 你太麻烦，自问我是平凡人，没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嗯嗯，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好 ，PC 继续同你讲完呢一个啦，就系啊成都嘅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啦，港台电视32咧就全程直播嘅。咁之前咁啊，其实咧睇翻咧呢个大运会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好消息啦，咁样咁啊，我哋亦都有香港队嘅代表啊，包括咧李浩晴啊、苏慧音啦，喺呢个乒乓波嗰度咧就打得几好嘅。之前咧其实咧都见到咧喺呢个太极剑啊，或者咧呢个南拳咧，我哋武术嘅年轻人咧都打出一个新嘅套路啊，或者正嘅套路咁样睇翻咧香港。队嘅奖牌榜咧都几多下噶，嗱金又有银又有铜又有啦，咁啊算系好叻仔噶。咁当然啦，即系对比国家队啊争一截嘅，但系以香港啊，即系我哋发挥嚟讲咧，都算系几好噶啦。咁啊 ，PC， 咁啊问下你啦，有冇睇系咁以睇下都我哋港台电视32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啊？嗯， 喂，一定有啦，我哋。见到咧香港队嘅成绩咧非常之好啊， 嗯， 尤其是我哋第一金系武术嘅表现啊嘛， 系啊，哇，真系打得好好啊，嗰、那个拳脚套路啊，简直系行云流水，打得非常好咁啊。往后时间咧，仲有好多唔同香港队嘅啲成员咧会比赛啦。嗱，藉住呢个节目咧，除咗叫大家聚焦我哋港台电视32咧，有好多唔同嘅体坛节目之外咧，继续咧为到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加油啊吓咁啊。所以节目最后咧，当然要送上呢一首作品咧，鼓励下啲运动员先喎。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好拍档咧 PC 施俊庆 ，thank you。咁啊，嗱，我知道你咧，即系依家咧都即将喺机场啊吓，因为要飞一飞北京。咁喺北京翻嚟又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内地啊一啲好嘅生活，好嘛？唔该晒你。 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是事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 上每天有所爱有知己。 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上每刻有诗意有惊喜。 如这么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从都市高空俯瞰，如孤单有种牵引，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趁天一光了，任性一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住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总会拥抱这世界。